现在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不平则鸣，十年如一。 My Radio 将于2017年8月18日在红磡海逸皇宫大酒楼举行10周年台庆联欢晚宴， 门票为港币380元及1500元两种。 我哋已经准备了精彩节目和丰富奖品俾大家， 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My Radio 最新的公布。 贯彻声嘶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郁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我头先就去呢个西九龙嘅裁判法院度听审，今朝早10点钟。咁就香港大學嘅前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咧，就因為嗰個校委會即係嘅衝突事件咧，就俾呢個港大校方報警，就拉自己的學生， 你講咗冇嘅， 就告4条差傳，包括刑事恐嚇，包括一條交替性控罪係呢個妨礙秩序，仲有就強行闖入咁4条罪。如果4条罪全部定罪的话，監咗兩重。咁呢一位學生領袖就前途盡喪。即係喺我幾十年，即係喺無論喺傳媒啊，或者喺學校度教書嘅經驗咧，係從來未見過試過有一次係由一間大學走去報警拉自己的學生。然後那個學生的所謂即係衝擊咧，就喺校園進行。香港而家就發展到咧，就喺學校可以拉自己的學生，喺議會裏邊咧就拉議員，係咪？我係第一個喺議會抗爭，俾呢一個特區政府控告普通襲擊。梁國雄咧就第二個喺立法會抗爭。搶一個官員的文件，而家就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的藐視立法會罪就告梁國雄。嗱，呢個係以前從來都不會發生的嘢嚟嘅。喺學校就學校去處理，除非你殺人，係咪？除非你嚴重傷害他人身體。學生抗議，你校委會即係黑箱作業，係咪？嗰個係一個抗爭嚟嘅。你不讓他入他撞門，那你有secure的嘛，是不是？現在不是校方報警拉人，所以我今天就去聽審，就是幫他打氣。那我估計呢，就是他除了刑事恐嚇甩了之外，其他的控罪呢現在已經有一條入了，就是那個妨礙秩序的。那希望呢就判佢輕啲，唔使坐監啦，社會服務令啊，或者其他， 係嘛？好，翻嚟第三節，咁亦都係喺新書發布會入邊談及啊。今日啊，馮敬恩嗰、那個控即係審訊啦。咁但係根據嗰個裁判官講咧，就係嗰個審訊嘅結果定咗罪之後咧，佢好可能都係要 判監。 判監嚇。 咪最好笑就係佢上晝即係嗰個裁決之後咧，咁啊。就休庭啦，晏晝2点半就要即係聽呢個辯方嘅求情啦。咁喺呢個期間竟然收押佢哋兩個， 唔係咁你預咗判監就收押噶啦。 唔係咁你得嗰兩個，你有求情嘅時間噶嘛，大佬係咪啊？咁李柱銘就希望佢即係最多社會服務令啦，大佬係咪啊？就唔好判佢坐監啦，係嘛？咁你中間嗰2-3个钟头收押佢做咩咧？係咪好好笑咧？ 唔系咁，而家你法庭都系有一个角色，就要羞辱啲示威者咁，羞辱啲抗争者咁。啊， 唔系呢种做法系好可耻啊！我觉得系咪啊？ 即係呢個馬飛森香港大學校長而家就嚟走啦，係咪？呢、這個做咗一件即係 香港大學歷史上 係啊 最黑暗嘅事件，最污糟、最污穢嘅事件。 屌你媽，揾個鬼佬嚟做，你係咪撲街啊？係咪先？ 咁即係證明一樣嘢，人同鬼係冇分別嘅咯。鬼佬，你俾夠錢佢，佢都係照做呢啲咁嘅垃圾嘢嘅。冇噶，你數歷任嘅港大校長都未做過，未做嗰個咁垃圾嘅事情。嚇、啊，好，但時佢翻到去祖家咧，咁我睇下諗下辦法去佢祖家宣揚佢啲惡行。 唔係，我記得我講歷史在笑，即係第一輯嘅時候咧，就講到呢個北大校長蔡元培咧，講佢其中一件事就係話，佢講咗一句説話咧，就喺呢個1919年啊五月份啦，即係五四運動啦咁、有32個學生被捕，其中20個咧就係北大嘅學生。咁呢啲學生咧喺個示威嘅過程之中咧，就曾經火燒趙家樓，又殴打呢個北洋政府嘅官員張宗祥。咁然後拉咗呢啲學生，咁然後蔡元培咧就要營救呢啲學生。佢講咗一句説話：要治罪嘅，治我嘅罪。呢個係北大校長蔡元培。要治罪嘅，請治我嘅罪。OK， 治我一個人嘅罪。你要治罪，治我一個人好了。誒，呢個就係北大校長嘅講法，係咪？即係當佢知道啲學生被呢個北洋政府嘅警察拘捕之後，佢由5月4日嗰日到5月7日呢3日一直都冇瞓覺，都喺度想辦法營救呢一啲北大嘅學生同埋其他嗰啲學生，係咪？要治罪，治我一個人的罪好了。屌馬飛森，梗係未領讀過啦呢段歷史， 我都唔識添啦。 咁你其他嗰啲咧，大學嗰啲管理階層咧，你報咩警啊？嚇、啊，嗰、那個係大學校園，佢咩公眾地方啊？而家話佢公眾地方，屌你擾亂秩序喎、啊！嚇、啊，嗰、那個係佢哋，喂係學校園係學生嘅。咁但係喺香港呢種情況底下，香港大學學生又係屌你咩目光如豆噶嘛，係咪？屌你咩最緊要讀書，最緊要自己係嘛？屌佢點會顧你馮敬恩係嘛？或者外務副會長俾校方報警拉咗之後，跟住就告佢哋幾條罪，跟住而家就定咗罪，跟住有機會坐監。屌你乜關嗰啲，尤其是內地學生，佢點會關心啫？所以個社會係倒退噶嘛？你睇下，屌你咪1919年， 100年前， 屌你咪真係北京大學學生俾呢個北洋政府警察拉咗之後，個校長話要治罪，治我一個人的罪，跟住營救啲學生，到最後全部放曬，即係話1919年接近100年前嘅當時嘅北京政府。屌你咩？系文明过而家嘅北京政府1000倍， 文明过而家特区政府， 系啊，文明过香港特区政府。100年前嘅大，即系中国嘅最高学府嘅校长，屌你人格高尚。100年后香港大学嘅校长呢个鬼洋鬼子，屌你乜垃圾一名！这个是令到香港大学的历史蒙污。有些人说屌你黄毓民你在那里够噏，犯法就要治罪的，这个法治之区，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东西，屌你。 那100年前的五四运动不是犯法吗？ 喂，这学生喂有受伤吗？就扮死而已，屌你其中一个贼头叫卢重茂瞓在地下，是不是啊？跟着那个纪文峰吓亲，这些全部都是权贵来的，知不知道？凉粉嚟嘅，李国章，屌你啦！咪你睇下个样子，而家几捻丑样子，系嘛？咪但系个社会啊，系咪倒退啊？个时代系咪屌你？知佢原来咁捻样噶嘛？系咪？系嘛？所以啊，即系你点比得上100年前？系咪？在中國你咧有啲咁嘅人啊嘛，100年後屌你咩啊？喺中國人管治嘅地方就咁樣樣啊！ 證明歷史不是進步，歷史是可以退步的， 歷史都是可以退步的，因為歷史是不斷重複但是又一定是退步的嘛， 可以回頭的， 你可以回頭的嘛人家那時候做大學校長就是這樣的嘛，跟你現在這些大學校長真的現在 大學校長跟議員一樣都是打份工的，沒有理想的， 唔係呢個馬飛心係好撲街嘅， 冇噶啦，實搞佢噶將來，不過唔係我搞你啫嘛，我去翻嚟，嗱你翻去做嘛，喺你地方我搞翻你，係咪啊？等你做得咁過癮啦，嗱，因為 你，我記得我喺教育事務委員會鬧撚過佢嘅， 佢唔識聽你講咩嘅，你 話為天地立心，為新聞立命，為 翻譯嗰條友都唔知譯 你 講 咩，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，我真係有興趣知道，我唔記得問呢個秘書處個翻譯組，你點樣譯呢條張橫渠嘅，即係呢四句， 佢聽咗咧，佢都唔知你噏乜春， 唉，點譯咧嚇？其實可以揾翻嗰個 Hanser。 揾到嘅，佢事後梗係有譯啦，但即時傳譯，我諗佢跪低咗噶啦。呢三句，佢冇遇到你講噶嘛？ 即時傳譯就真係，佢譯到係好撚叻，好笑。佢譯到我咧，覺得係好冇得頂嘅，真係。唉，不過唔重要啦，呢個係咪？ 唔係，而且喺佢哋呢個馬飛森嘅教育梯入邊係冇呢個冇呢套價值觀，冇呢套價值觀。 不是，其實呢他這些所謂呢是沒有受到應有的譴責，這個才最不幸，你想想是不是，如果你大學師生沒有人出聲， 沒有的，你現在江大學生會， 如果你沒有人去聲援這個馮敬恩，這個大學的老師有誰聲援，我今天見到香港大學的學生去聲援他，所以裡面坐到滿了，我也是去聲援他，不過我很低調，冇人去聲援佢嘅喎，你啲老師，屌你咩真係一個，即係一個咁嘅社會咧，唔亂咧，真係好出奇嘅，係咪啊？ 即係你又講翻阿陳日君嗰套啫， 屌你真係，唔係咁啊！而家咪大家都覺得出奇咯，係咪啊？咁我覺得出奇嘅原因就係、是，屌你咩香港人就實在真係嚇、啊，即係。太過令人失望咯，唯有咁講咯，係嘛？咁啊，唯有我哋繼續喺度屌青筋暴現，聲勢力竭啊！屌你咁啊，屌人咯，咪幾好啊？係嘛？咁冇理由你喂你啲人做啲咁嘅壞事，屌你阿媽唔使俾人批評係嘛？咁點得咧？係嘛？ 仲要做壞事有好報喎，係嘛？ 善有惡報，惡有善報啊！屌你真咁先慘啊！ 好人要坐監喎， 係啊，好人又要坐監喎。屌你，好似上次。有五個兩個，即係旺角事件，佢分開幾單嚟審噶嘛？係咪？而家審緊嗰啲西九龍嗰啲審緊嗰啲，又要審到八月、十月先至正式判刑啊！都要仲有兩三四個月。咁你另外嗰單係嘛？五個人有兩個甩咗，點解嗰個行出嚟講？嗰個做公民記者就屌就屈噶嘛？係嘛？有冇掟磚都屈你掟磚啊嘛？屌你乜！你嘅差警察又超越咗佢嘅權力界線，係嘛？呢啲咁嘅隨裁判法院，屌你咁啊！為政治服務，係嘛？你咪睇咯！啲上大人，屌你又兇狠，係咪啊？啲反對派 又暗春， 又暗春，屌你！香港係有史以來未試過咁撲街嘅，我而家話俾大家聽。有咩可以做啊？啲人話我真係唔識，要請教下啲高明。有咩可以做啊？ 喂，起碼鬧下先啦！屌，真係，因為點解遲啲連鬧都冇得鬧啊？你就樂觀少少，我又反而冇你咁樂觀。即係搞完之後，出年都到呢啲網台㗎啦，都要。 喂，你好似成日想散水咁嘅梁錦祥， 唔係想散水。 屌你咪，你同我講呢句説話講咗 N 咁多次， 洗我就提醒我。 咁啊，我而家要收檔咧，屌你提早，你聽你嘅意思， 唔係，起碼要 call 咗十週年。 屌你，你即係叫我喂快啲收檔啦，係咪？如果唔係啦，遲早輪到你噶啦，咁樣你仲唔撚收檔？咁即係咁喎，大佬，我而家唔係喎，我而家增大投資喎，屌你，喂真係慘啦，屌你真係，係咪 你增大咩投資啊？你講出嚟。 我屌你，我增大投資，唔係遲啲你咪睇到啦。 屌你咩啫！我 有靚女 添啊！ 你拍電視劇啊？ 屌你！話我係加強節目，屌你係用最撚專業嘅方式嚟製作節目，係咪？ 係。 咁係咪要增加成本咧？咁、你就喺度成日屌你同我洗腦話啊！嗱，就嚟輪到你噶啦，咁樣就嚟輪到你啲網台噶啦，咁樣咁即係點啊？ 唔係，我呢個係一個客觀嘅陳述，你就加你主觀嘅判斷。我話俾你聽，好簡單啫，搞掂呢班即係立法會入邊呢班就嚟噶啦，跟住就嚇、 就搞我哋噶啦， 搞我哋啦 嚇。咁搞我哋，咁可以做啲咩咧？ 冇，我自己有一個幾即係違反直覺嘅講法嚟嘅，即係我成日都引用呢個説話啦，就是、當年咧就係呢個納粹德國啊佔領法國嘅時候咧，有位哲學家叫沙特，佢講嘅説話，佔領嘅期間咧係法國人最自由嘅時間，最自由嘅時代。咁佢呢個吊詭嘅講法就係、是，因為我哋每一個行為，我哋每一個言論都好清楚個代價係乜嘢。我哋清楚个代价，而我哋仍然去讲呢番说话，去做呢个行动，就代表我哋对自由嘅承担。咁我好多年前都讲过，就系当二十三条立法嘅时候咧，就系我哋抗争嘅真正开始啊。因为而家抗争系即系喺前几年系唔需要成本，我哋讲完出嚟就，但系而家开始有啦。啊，你出去喺旺角，你路过可能都被拉啦。咁嗰个就系你要付出个代价嚟噶嘛。咁可能迟啲都唔系啦，迟啲就你要讲。你都要付出呢個代價，咁你仍然要繼續去做嘅話，就好明顯，你係對呢件事好清楚，個結果係咩嘢，你仍然去做啊嘛。就正如劉曉波，佢一九八九年嘅時候六月，佢選擇唔留喺夏威夷，佢選擇坐架機翻去，佢就好清楚呢個後果係咩嘢。呢個係一個自由嘅體現，應該咁講。咁我就用呢個即係講法去回應頭先你講話係咪山水嘅問題。不是山水，不过我告诉大家，即是到其时我们很清晰那个后果是什么，不过我们宁愿选择去做这件事。那觉得对不对？ 我听不明白，我只知道你屌你一路恐吓着我。咁我而家要增加投资，屌你真系我而家真系吓，即系俾你洗脑咁样洗洗下，咁就吓。 唔系嗱，我调翻转嗰个问题去讨论下啦。你觉唔觉得啊？林郑月娥而家系大和解？ 大咩和解啊？佢 话 而家系屌你谂，你 佢又去，佢又去，佢又去医院、啊。 系你民主派同佢大和解啫嘛？而家系 吓， 系咪？点解大和解啊？ 我意思就话佢会唔会呢几个月啊做啲嘢，令到大家感觉就系个社会和谐咗，个政府系。好過以前。 嗱，而家出現咗四個議員俾人 DQ， 跟住泛民主派咧就起曬槓。咁、起曬槓咧，咁佢初初咧，即係林鄭月娥都可能覺得，唉，真係大禍啦。 係啊，佢都 我啱啱先至開始，即係嚇，即係屌你 坐亂嗰 屌你明唔明啊？我喺度做緊好多公關 show， 屌啦！忽然間整單咁嘅嘢咧，咁啊可能受影響。但係而家你睇佢眉飛色舞。 佢輸錢啦，好似話 嚇。佢好撚開心喎、啊。佢仲要潤你喎、啊，喂，政治還政治，民生還民生喎、啊，係咪？咁你話佢係咪成竹在胸啊？即係話佢唔驚你啊嘛。佢唔覺得 DQ 咗四個民主派議員之後，係會令到佢行政立法嚇個關係會 惡化， 跟住影響佢施政。佢一啲都唔覺得啊！對唔住。 嗯。 咁點解佢會一啲都唔覺得？因為食緊滑你啊嘛。 係。唔係佢食滑你，係共產黨食滑你。 共產黨食滑你啊嘛，係咪？睇死你呢班人，屌你冇料到啊嘛。 嗯。 係咪啊？哇！睇见啲僆仔，屌你老母，系咁一个二个俾人告暴动，佢点敢搞嘢啊？呢班卵样个个都系顾住个饭碗噶啦，我而家话俾你听，系咪？点敢玩嘢啊？咪即系话咧，你有咩质素嘅选民？屌你老 就有咩質素嘅議員， 同埋有咩質素嘅選民，有咩質素嘅反對派啊？咪梗係，咁啊！我就唔會好似屌你老母呢個陳雲根咁撚樣，你唔撚選我，而家咪你有報應咯，我又唔會講呢啲嘢，係咪？咁我客觀事實又真係咁，屌你係咪真係？係嘛？屌你，咁但係同我冇關嘅，我認為係嘛？成個大形勢就係咁，咁啊！ 咁所以你唔可以因為我哋落選嚟歡喜得太早。 係啊，嗰日話齋。 你明唔明啊？屌你老母開香檳，你陳建文仲要屌個 po 出個 pose， 幾撚值得高興啊！屌你真係， 你同黃國興嚇 啊啊！你唔好高興得太早啊嘛，我而家冇穿冇爛，係咪啊？整个大局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是不是即是你反对派真的要去反省，你不可以说啊屌我们被动的他搞我的，是不是？那如果你的反弹力量够大的，他搞你他都要投鼠忌器的嘛。喂，先 DQ 那两个，见你没有反应就继续搞那几个咯，是不是？ 未咁冇反应又搞下去的啦。 我今天要搞郑松泰、朱海迪咯、 啊、 是不是？跟住落嚟，后边仲有啲邵家臻啊、陈志全陆续有嚟嘅，你一路冇反应啦。 不过咁讲，佢哋搞晒呢啲就民主党同埋公民党嘅会即系、就是、停住噶啦。 会咩啊？ 会停低落嚟。咁呢啲就唔搞噶啦，呢啲就咁你俾呢啲做下政治花瓶咯。 咁但系都搞唔到咩出樣噶啦，停咩落嚟啫？系咪先？系咪？但系你民主派，我覺得佢開幾次會，跟住行出嚟講嗰啲嘢好白痴啊！系咪？你睇陶謹申講嗰啲嘢，喂，真系陶謹申，你真系喂，你真系應該收皮噶啦！ 是不是他最長時間 而家佢係立法會最資深 最資深嘅議員。 佢係如果嗰個排名，佢排前面噶啦。 啊， 佢應該排第一咁滯噶啦，而家係。所以而家佢係泛民嘅泛黑會召集人啊。 嗯， 你睇佢講嗰啲嘢，佢講啲咩咧？你話俾我聽，你成個泛民主派想做咩咧？係嘛？好嗱，講翻我哋書展啦嚇，咁啊，聽日大家記得就啊呢幾日啊都嚟捧場啊！如果唔係我即係門堪羅雀，咁就好醜怪噶啦，俾人影相擺上網啊！ 咁講真，其實呢一兩日嗰啲銷售情況點樣啊？ 兩日啊嘛，我都有去，係咪？兩日加埋就即係我又唔想講實數啦，費撚事啲人聽到又話我篤數，係咪？咁啊，非常理想。 嗯。 OK，、 嗯、 我哋第一次喺書展有個攤檔嘅，以前就擺喺人哋嗰度寄賣，俾、人賺夠曬啲錢，係咪？咁而家自己個攤檔啊，咁又得到各位嘅鼎力支持，所以頭兩日啊，啱啱開檔咧都生意不俗，係、咪？咁啊，希望咧嚟緊呢幾日咧就即係再創高峰，係、咪？ 喂，禮拜六、禮拜日先係啊嘛，嗰一兩日先至多人啊嘛。 你去得書展少啊？只見人流， 不 見人頭。而家啲人唔買書嘅， 咁佢書展做咩？ 所以你每一個嚟買我本書嘅人，我都係好心存感激嘅。譬如我哋呢一本《為人辯冤百磅第一天》，你係八百六十幾頁啊！屌你咁厚嘅磚頭書啊，賣180蚊，係咪？因為呢本書咧，因為我哋即係。交俾印刷廠遲咗，要到琴日書展開幕咗之後四五個鐘頭， 哇！ 先至有書，先係嚟百零本俾我哋買。咁、一嚟嗰百零本就冇賣啦。 嗯 ，OK， 講緊你180蚊一本喎，大佬，係咪？我嗰幾本書，尤其是嗰本《襲擊梁振英》，賣268蚊。 嗯。 是最撚貴的書嚟嘅，我行勻曬成個書展睇咗，屌你啊！真係，你明唔明？咁但係有嗰個價值喎。嗱、我哋前邊咧喺年宵同埋我哋即係賣書花，第一版書《襲擊梁振英》第一版書已經賣曬，出第二版，而家第二版係所餘無幾。我相信喺呢一個書展裏邊咧，又可以清埋嘅。 嗯。 咁呢個已經係即係我哋好感恩咯，好感激即係啲支持者同埋好多 讀者 係嘛？啲咁悶嘅書都賣得咁多， 唔係好悶嘅，唔好咁樣講啦。台長，你而家照佢計，我發覺你成日踩鳩我。喂，你真係有少少問題喎、啊！我而家真係你知我啦，杯弓蛇影啊嘛！屌你，俾人搞慣咗真係杯弓蛇影。 我又唔係靈童咁樣驚嘅屌！ 真係喂，哇大佬！好心力血噶嘛嗰啲，你估真系，你真系系嘛？咁好啦，跟住呢本《辯冤八磅》八百几页嘅大佬，啱唔啱啊？ 我睇咗，我睇咗，系嘛？我睇咗。 一开玩笑，跟住另外嗰本《两岸》 同冷和到冷对抗， 喂，都卖几钱咧？130元噶，不过呢本定价比我以前啲平咗噶啦，嗰时168嘅，我都唔知点解。即係定價定得咁高啊！咁啊，因為即係可能錢緊啦，咁但係我成日覺得文章有價咯，係咪啊？你唔可以自己作戰自己咯，啱唔啱啊？即係好似呢啲書，我買一版我就已經有錢賺啊！喂，呢啲錢又係愛嚟做營運嘅，係咪啊？如果有突少少，即係鬆動啲，我咪攞翻啲版税咯，咪就係咁多嘢啫嘛，係咪？如果冇，咁就愛嚟營運，係嘛？早幾年賣嗰啲書，啲書賺到嘅錢全部都抌曬落嚟，係嘛？冇錢啊嘛，咁點啊？係嘛？咁但係而家咧，即係如果賣，因為我哋自己直接做出版啊嘛，係嘛？咁我哋俾印刷費、編輯費，係咪啊？ 神早就應該 咁 啦。 咁其他嗰啲就係盈利嚟噶嘛，係嘛？咁我哋早幾年交俾《粵語時報》，我哋係用即係發行價俾佢，係嘛？譬如一本書100元，如果佢賣90元，我收翻佢60元啫嘛。咁我每本咪就30元咯，係咪？咁佢出嘅就係租大地方嗱，呢啲一個 proof 就20000，係嘛？兩個就40000，啊，三個就60000。咁我今日計計下數，我去屌你交幾個禮拜租啦！屌你，如果有幾個禮拜輸錢租， 咁啊，梗係冇啦！幾個禮拜輸錢， 咁我只係咁講啊，係咪？咁我哋點解自己唔賺翻啲錢咧？係咪？所以好心係冇好報嘅，屌你老尾真係，係嘛？即係我哋唔想用呢啲，即係我哋又唔係要求人哋，即係有咩回報咁啊？即係。公道啲、正直啲就得噶啦，系咪啊？公道正直，咁唔系就咁講嘅，系咪？要睇你個言行，系咪？你嘅言行就話俾人聽，你係不公道、不正直、不忠不義，屌你啦！咪就應該撲街嘅，有天理應該撲街，咁但係通常都係 冇天理噶嘛，呢、這個世界係冇噶嘛，有就唔會咁多。即系坏人喺街度。 但我呢两日喺书展睇到啲曙光， 点解咧？ 啊，咁唔需要解嘅，解嚟做咩？解捻咗你就随山走，唔需要解嘅系咪？邪不能胜正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20号啊，咁啊，未来呢18日，大家唔该帮帮手啊。咁尤其是我哋即系跟住落嚟咧，会有两个新节目咧，就会喺呢个台庆之后推出嘅。咁其实我哋而家都喺度拍紧嘅，不过咧。就暫時就賣個關子，係嘛？因為都喺度籌備緊，同埋有啲喺度拍緊，係嘛？咁到時咧，我哋開始成熟啲咧，我哋會出啲預告，咁大家就知道。咁呢個喺10周年台慶咧，8/18之後咧，我哋就會推出呢兩個新節目。 哇！距離個台慶都唔夠一個月喎。 係啊，唔夠一個月， 都得個20多日啫。係啊，哇！真係過日子真係過得快。 咁你又提我啦，距離我上法庭又一個月多啲。 嗰啲唔提你㗎， 如果你成日中意我興高采烈嘅時候，你就喺度提我啲即係好啦，開心好啦，擔心嘅嘢嘛。又話嗱，而家就遲咗輪到你啦，咁樣咁又我講到興高采烈啦，無端端講嗰句，屌你！跟住我而家講8/18啦，咁我又提醒你講提我8/29啦，咁但系咩事都冇嘅，唔紧要吓， 要嚟嘅始终要嚟嘅， 要嚟嘅始终要嚟啦。好，咁啊，节目时间差唔多，啊，记得去书展捧场啊！明天开始交月费 PayPal，OK，、okay? 或者寄支票入数啊！节目时间到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呢、這个礼拜六历史在笑，容共与清党。讲咩咧？呢一集咧就系讲啲共党分子加入国民党。咁我哋咧就喺呢一集里边咧， 就介紹幾位好出名嘅共黨分子嘅背景，係嘛？咁結果咧就發現，原來全部都係即係表裏不一啊，虛情假意。個目的就係要滲透顛覆國民黨。呢啲人都好出名嘅，包括我嘅鄉里彭拜啊，係咪？包括呢一個張太雷啦、林祖涵啦，仲有李大超、陳獨秀。陳獨秀雖然冇加入呢個國民黨，但係孫中山一早就叫佢參與國民黨嘅黨務改進工作。點解呢班人咁厲害？係咪？表裏不一，但係國民黨好似察覺唔到喎。呢個禮拜六，容共與清黨，10:00，記得收睇。